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赶到泳池边时，小辫男已经被061打上了马赛克。即使如此，甘玉仍不放心地横身拦在池小池跟前，尽力将这一坨马赛克与他划清关系。 别看。 随之赶来的马尾女看到小辫男的尸体，揪着自己的头发发出撕心裂肺却无声的惨嚎，嘴巴张得极大，能看到鲜红的喉腔。他跌坐在池边，眉目间的疯狂渐渐被冷酷取代。谁也没有去过问他与小辫男的关系，能做同盟的非特殊情况外，不是亲人也胜似亲人。他自言自语道， 他死了是按照剧情死的，是那个婊子养的杀了他。 观察到他的反应，电光火石间池小池眉间一动，彻底想通了这个世界的机制。眼见马尾女眼中红意遍布，杀机渐生，池小池飞起一脚把她直接踹进了游泳池。她竟然没有摔晕，摇摇晃晃的就要往起站。一旁跟来的甘棠见状微叹一声，纵身跃入游泳池，干脆利落的一记手刀正中她后颈麻筋，将她劈晕了过去。将湿漉漉的马尾女捞上岸来，池小池为自己的失手开脱。 非我也，小也。 这时候皮一下真的会很快乐吗？ 甘玉一看池小池的脸，就猜到他大概是想到什么，一面脱下衣服避免叫他淋到雨，一面问， 怎么回事？ 别墅中只有关巧巧一个鬼。 池小池把自己的猜想精简化， 他选择屠戮对象的标准是对象心中的恶意。 冒着已成瓢泼之势的大雨，甘玉纵身跳下水位越来越高的游泳池，背起昏迷的马尾女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古堡之中。他们没有别的地方能躲避，即使知道关巧巧在古堡里，他们也非回去不可。临走前，池小池回头看了一眼正被工作人员扶抱起的小辫男的尸身，他像一口破了洞的麻袋，被人扛上肩膀，和道具一起被搬运到旁侧的小屋。小辫男披散的头发被腥浓的血和冷雨皱成一撮，滴滴答答的往下滴着血水。池小池别过脸来，不再细看。古堡客厅中一片死寂，除了关巧巧下了戏专心去睡美容觉之外，所有的人都聚在了一起。那幅照片回到了原来的位置，少女唇齿微张，茫然又忧异的眼神握见犹怜，只是谁也不敢再直视那照片。高壮女缩在沙发里，眼底极冷，牙齿咬得发了酸，也浑然不觉。听雀斑男说小辫男跑入雨中，他就知道他回不来了，却又抱着一丝微茫的希望，所以只敢留在古堡中等待。等待总比亲眼见证要好得多。然而亲耳听到他已经死去的消息，高壮女仍是抑制不住的崩溃了。他们四个是在网上结识的，从第四次任务开始结盟，一路走到这里。他们的联盟听起来既儿戏又不牢靠，他们全都不算聪明人，好在运气不坏又足够团结，竟也磕磕碰碰走到了今天。四人都曾拉过彼此的后腿，也都救过拉后腿的人，吵吵闹闹磕磕碰碰，却始终是全虚全伪的四个人。小辫男还曾开过玩笑说，就看哪个不插眼的倒霉蛋先挂， 害得大家连一桌麻将都凑不起，到时候大家别急着哭丧，先一起唾弃他再说。可现在谁也没有力气唾弃他了，连哭也哭不出来。高壮女与雀斑男统一的麻木着脸，雀斑男让昏迷的马尾女睡在自己腿上，用毛巾轻轻擦拭着她擦破了皮的脸。在寂静中，西楼忍不住开口： 你说的恶意具体是指什么？ 池小池披了袁本善递来的浴巾，正他在自己身边陪着，仰倒在沙发上，睫毛微湿，眸色冷淡。 从一开始我就在想，这个女鬼杀人的规律到底是什么呢？ 即使别墅中只有一个鬼，那么她选择杀戮对象的标准也该只有一个。最初倒霉的是关巧巧，她死于长达三日的精神浸染。池小池结合任务要求推想，关巧巧是纯属倒霉，被出来巡游挑角色的女鬼看中了。然而小辫男的死推翻了他的想法。西楼想到已经摔成烂西瓜酱的小辫男，心有余悸。 是因为关巧巧和他都想杀了女鬼？ 关巧巧砸了画像，而小辫男怀疑按照剧本走向，下一个被杀死的会是自己，手上又握有某种能克制邪祟的道具，因此起了相杀之心。池小池却摇了摇头： 你别忘了，关巧巧连照片里有鬼都不知道。 西楼想想觉得也对，那么他和小辫男的相似点是什么呢？他做了什么事情呢？ 是纯阳的眼睛。 那个时候他一心想要谋夺宋纯阳的眼睛，但西楼旋即发现了异常。 不对，那个时候袁本善不是也…… 不只是他，还有我，我也在算计关巧巧的命。 池小池轻敲了敲太阳穴。 回忆时间。 什么时间？ 关巧巧发作的时间。她回到房间，过了大概一两个小时，才有了被窥视的感觉。 这个时候，女鬼也许在袁本善和关巧巧之间有所犹豫，甚至连池小池也可能在她的观察名单之内。但在袁本善放弃掠夺眼睛的计划后，关巧巧心中的恶意彻底盖过了他们。如果他们算见死不救，那关巧巧背叛好友、挖眼谋命的举动足以要比他们恶劣十倍有余。人的恶意淤积在心里，容易变成一滩腐烂的污泥。淤泥的味道牵引着女鬼，让她找到了关巧巧，也找到了想要杀她的小辫男。她不是只痛恨杀鬼这个行为，他真正厌恶的是恶意本身。当初宋纯阳被夺取双眼，女鬼大抵也是被他对关巧巧和袁本善的浓重恨意吸引来的吧。西楼恍然： 那要过关岂不是很简单？只要按照要求，不出戏，不想别的，控制住自己，不要产生恶意。 简单？ 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比人心的结构更复杂。恰在这时，马尾女长长吐出一口气，醒转了过来。甘棠动了动嘴唇，征询池小池的意见。 再打晕。 还有十天，总是打晕有什么用？况且他们还有戏要演。 马尾女捂着头，摇摇晃晃爬起来，逐渐回忆起晕倒前发生了何事，却并没有立即歇斯底里，而是把自己缩成一团，肩膀一下下颤着，每一下都颤得悲痛难言。向来嘴碎的雀斑男拥住他的肩膀，一下下安抚着他。痛劲儿缓了过去，随之而来的便是排山倒海的恨意。他猛然从沙发上翻起，瞪着雀斑男： 别说呢。 恨到浓时，他已经顾不得什么保密不保密了。高壮女脸色一白： 不是廖哥拿走了？ 廖哥是小辫男，本名廖武。马尾女把湿透的头发一把拢在脑后： 没有，他跑出去的时候手里没有拿着匕首。 他的话提醒了自己， 他拔足狂奔出去，丝毫不顾那黑暗中是否隐藏着些什么。人在情绪波动剧烈时，肾上腺素会急速分泌，忘记恐惧，同时也丧失理智。